闲着。 Oh,

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赵峰的顺流逆流，这是蔡国权他作词作曲的歌。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那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张洪亮的一首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叫做《格陵兰情书》。这张专辑呢，是他从词曲、编曲、音乐制作，然后钢琴弹奏、演唱、音乐录影带的导演兼摄影，还有 CD 的封面里面的所有照片的摄影啊、文案啊，包括标题的手写字，对，全部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好厉害哦。 我的亲爱的，我在格陵兰，每天去爬山，爬到山顶，在山顶看好美的冰山，看到天黑了我才回家。三天终于明白，所有最美的我最爱的东西，真的会永远存在，但是不会属于我。 从上一张复出音乐大碟《爱情神曲》然后震撼了大家之后呢，又携他的爱妻啊子女共同呢现身玩转了汉语拼音叫波波摩佛。离开了乐坛15年的他呀，这一次呢还真的是以自己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还有一些理念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所以这一张全新的格丁兰情书的专辑呢，应该也是一张很独特的作品吧。OK， 继续来听到的是顺子的歌，叫做 Dear Friend。 这一首歌呢其实是翻唱自玉置浩二在1986年的一首单曲叫做 Friend， 而中文的歌词呢是由姚谦创作的。 跟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还有走不见，跟去年说再见，转眼又是冬天，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

罗志祥的《精武门》，在看他参加了《极限挑战》之后呢，很多人对他都有一点改观了，会发现其实他是一个蛮可爱蛮真实的人哦。而他自己也在微博当中表示说，在参加节目以前，他在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形象都是负面的，是这个节目呢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其实说实话，除了重新认识他之外，还有我们的阎王孙红雷啊，还有黄渤啊、黄磊啊，他们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OK， 继续来听到小女生的歌，黄雅莉的《恋爱绝句选》，这一首歌是收录在《雅莉不怕》专辑当中，是专辑里的唯一一首快歌哦。 月落乌啼霜满天，好像电影的画面，而我独钓寒江雪，期待巧遇的情节，希望你的出现快一点。今朝有酒今朝醉，倒不如喝杯咖啡，晚上举头望明月，却熬出了黑眼圈，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等你等到牡丹谢，世人都流泪，想你想到夕阳斜，古人都笑谑，恋爱结局线，全都是想你的滋味，你这么多人怎么没感觉。今朝有酒今朝醉，倒不如喝杯咖啡，晚上举头望明月，却熬出了黑眼圈，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等你等到牡丹谢，世人都流泪，想你想到夕阳斜，古人都想睡，恋爱结局线，全都是想你的滋味，你这么多人在山水云间，秘密桃花源，幻想你说爱我的地点，青春楼台仙的月都站在你身边， 绝句选。哎，这个歌名呢就挺引人注意的，他呢是在歌词当中调侃了古代诗人的那种鲁莽的男女初恋情怀，还挺好玩的。 OK， 接下来小军的音乐盒为您带到的是王铮亮为电影《像素大战》而演唱的宣传曲，叫做 Together。 还记得这样的像素游戏吗？那个时候呢没有智能手机，然后也没有很多的综艺节目，就是因为这些花花绿绿的像素而让你的童年增色不少。来听到这一首 Together。 我梦想里的地图也是你要的蓝图，所以视线清楚，无趣现实残酷，你肩膀上的国度也有我找的态度，所以默契同步，撑起一片花圃，We're together 不轻易认输，Hey, We're together 替自己做主，Hey,

陈冠普太多，对于这首歌的介绍真的太多了。它是电视剧《乌龙闯情关》的片尾曲，当然你会发现它是02年的时候由张庭徐峥主演的穿越剧《穿越时空的恋爱》当中的片头曲，当然它还是02年马景涛主演的台湾神话剧《星蜀山剑侠传》的片头曲，所以这应该是一首超受这一些电视剧导演制片方的喜爱的歌吧。那最后的这一首歌，很多女生，特别是还在校园当中的女生会喜欢的歌，来自于丁薇早期的作品《女孩与四重奏》。好了，用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站得太久了，站得腿也麻了，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了，等得太久了，等得心也灰了，想得太久了，想得人也累了，我不相信这一次你真的不会来了，连一封信一句话一个字你也没留下，站在街角，发现自己很无聊，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哭闹，我该微笑，还要有一点骄傲，就算是没一切会变成这样，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